这是进程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9月，唐诗300首，卷三，第109首诗，月夜忆舍弟。作者杜甫。树谷断人行，秋边一雁声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有地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。寄书长不达，况乃未休兵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